享受月光啊，享受中秋节的朋友回归到工作岗位哈、啊，全新工作日开启的第一天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刚才还在和王维说呢哈、哎，我说我们这节目总是大力的宣传啊，说大家要么就是离开月球表面、地球表面的，要么就是私奔，要么就是穿越，什么情况？其实无非想带给大家一份好心情。 而且到中午的这一个点的时候，正好也是切分一个上下午， 稍微逃离一下工作， 没错，换一个不同的节奏哈。今天我们就在中午的时候跟各位来。再穿越一下下，回顾一下过去，看看有哪些剧啊、电影啊是你想再重温的。 我这边已经看到了 Hello September 说了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潜伏潜伏潜伏 哦， 好剧。 很多人想要看潜伏是因为最近孙红雷的那一个新剧 啊， 是扫黑是不是， 又想到了以前的这部老剧啊。 然后因为有很多人在探讨说孙红雷在这一部剧里面的演技、啊，肯定是在线的，但是呢很多人觉得不如那会儿潜伏的时候走心，所以就连我甚至跟家里人看完了之后都想再接着把潜伏过一遍，因为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演技实在是太精湛了， 没错啊。来，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共同回顾，同时也期待各位在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电影电视剧的一些主题曲，看看能唤起你哪些的回忆。每当这样的一个钢琴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差不多飞机就要起飞了。冲上云霄第一部的主题曲来自于陈奕迅，岁月如歌。我想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气，他的片头会把几位主角的脸动态的小框框一个一个映照出来 啊，这是 TVB 惯用的那个手法。 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这部剧里面有一二三四，然后再看到吴镇宇，然后再看到陈慧珊的时候，哇，就觉得说这部剧一定会很好看。 职场剧 TVB 最拿手了， 而且还里面有着让人揪心的爱情线。 哎呦， 为什么最后 是不是？ 你不要剧透。 吴镇宇没有成， 我其实没有看。 没事没事，你明天就忘了。 嗨你。 下了节目可能就忘了， 那倒是。 冲上云霄第一部，对，然后如果要回顾的话，是我特别想回顾的一部港剧之一。 嗯， 看起来其实很暖心， 对， 中间会有冲突，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很难过、很难受，更多的是又有爱情的辅佐，然后同时又能很好的去了解这个航空， 对对对， 这个、飞行员什么之类的， 而且很帅气。当他们要上飞机之前排着队，不算排着队吧，但是就有很有序列的前行的时候，那个感觉迈着职业的步伐，很有气场的样子， 对， 就让人觉得还挺想看一看的。 很不错。 我们这边看到，在很多的听听 FM 这种情况聊天室，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亮剑》，比如说李幼峰老师版的《亮剑》，还看到无名8059说：“哎呦，想重温《古惑仔》嗯，想再看看陈浩南啊、山鸡哥年轻时候帅气的那个样子。” 对，也是最近看他们步入到中年以后，但依旧意气风发的那一个状态。 对， 想再看一看他们年轻的时候，具体在戏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还像哥哥，对不对？披风斩浪哈！ 哎呦，《亮剑》这个剧真的是。甭管是老人儿，还是我身边的接近00后的小朋友，居然都一直特别喜欢看。 是 刘斌老师在里边演的那个角色，实在是李云龙嘛， 绝了！ 哎呦，太具有男生的一些吸引力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他很有男性的气概跟气质啊。 没错。那么这边给大家继续推荐一首歌，我想给大家推荐刘涛的《红颜旧》这首歌。 哦， 因为这首歌好像前两天是前天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琅琊榜》开播已经6周年了，所以胡歌啊、刘涛啊、王敏涛啊、王劲松等等很多演员特意录制视频送上一些祝福，然后引起了一波这种重温热。 来，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主题曲，顺便回忆回忆那些剧情，回忆回忆胡歌在里面很帅气的样子。 西风夜渡寒山雨，家国依稀残梦里，思君不见悲思曲，别离难忍忍别离，狼烟烽火何时休，成王败寇尽东流，老去已残，泪难堪，江山未老红颜旧，人别离，故人却又别离，托红颜难去，不知此心旧，任凭斗转星移，回不变自己拥有。狼烟烽火何时休？成王败寇尽东流，蜡炬已残。此心何寄？红颜旧，任凭斗转星移，回不变自己拥有。人别离，故人却又别离，托红颜难去，不知此心。 记得当年我看这部剧的时候，看到最后眼泪真的是稀里哗啦，而且是唯一一部剧真的没有倍速，也不会拖进度条，每次看所有的细节的感觉都不一样，它的灯光布景置景包括演员的这个演技真的实在是太棒了，里面所有的演员几乎都依靠这部剧翻红了一次， 真的。然后刚才钱春算是找不回来了、哎、给我剧透了一个还说 他剧透了另外一部剧， 看过一点，然后后边我没看完，他是真的病啊，就是那个剧情啊，叫梅长苏， 对 不对？ 萧景琰哇， 是真的一直病殃殃的，还是他在装病？ 我说最 后 死了， 剧透了，然后就没关系，好， 没关系，一样可以回去重温，对不对？ 没错，平衡了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还有什么其他的剧想要去来重温的。 这边我看到了说前阶段刚刚重温，哦，已经重温完了《驼枪师姐》啊、 哎、呀。 我不觉得关咏荷特别的漂亮，但是我觉得她在那部戏里面就那么恰当。 她演的毕竟也是一个现在家里面有点像是居家的妈妈， 嗯， 没有工作，然后后来为了寻找自己人生当中的、怎么说，另外一个全新的这个闯荡跟挑战，最后再成为警察，成为驼枪师姐嘛。所以她整个那种给你非常居家的这种感觉， 嗯， 又像是邻家姐姐，又像个很可爱的妈妈， 嗯， 然后再重出江湖的时候， 还收获了爱情， 合适， 对吧？ 就她合适啊， 是。还有柳云龙的暗算，陈道明的黑洞，以及葛优的编辑部的故事。 对，暗算你说我还可以理解，黑洞好老了、我都现在都记得家里边 更老、 家里还有那个 VCD 还是 DVD， 还有哈， 然后那一个封面上面陈道明那个戴着墨镜那个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 那你真是随时可以去再把那个 DVD 翻出来。 抱歉，我现在都没有光驱来播放它了。 哦，这倒是。哎、还有哥大爷说，还有《碧血青天》杨家将港版的也非常的经典，片头曲、片尾曲也是最棒的。 真的是。 哦，好像什么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个连续剧、是这个片头曲吗？ 这我还真没印象了。 我以前学过，好像。 去干嘛？ 因为那时候不会，对，因为那是一个就是跟那个难念的经一样，属于这个唱词非常密集的一部广东话的歌曲、所以当时还得学。 嘿，太认真了哈、来，这边在很多 TVB 港剧里面也会出现英文的歌曲， 我想到了古天乐的脸， 那是必须的。来，想想是哪一部。 Like the way I'm feeling Well,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feel I will miss you much. 我现在依旧接受不了这一部剧的结局。 我也是。太心碎了， 这什么意思？ 而且我就是为了不想想起他，我就假装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但是我就没有想到要重温他，因为你知道重温到最后还是会有一个伤感的结果。 哎呦，萱萱真的也就是后来在这个叫他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耿古天乐， 他是个心理医生嘛、嗯、 不是，我是说在后来他们俩合作的那个穿越的、 哦、 寻秦记， 寻秦记， 对，寻秦记里面最后也没走到一起， 嗯， 也就是他们还有后续在一起共同合作、嗯、让你起码看到中间有两个人的嬉戏玩闹的时候，才好像把上一部剧给治愈了。 他俩的关系实在确实太好了， 对， 合作过很多剧，包括还有合作过宠物情缘呢。 嗯 嗯， 对，这个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还发来了很多关于 TVB 的一些经典的剧的回顾， 嗯， 然后又有朋友提到了冲上云霄，提到的是第一部， 吴镇宇 和陈慧 山，对 对。然后刚才主题曲我们放过了，相信看过第一部的一定也都关注到了第二部，吴卓羲他们，对，尤其是最重要的是有了张智霖的加盟， 嗯， 整个看起来更青春一些的感觉。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在这一部第二部的冲上云霄当中的主题曲 On My Way， 来自于林峰。 因爱我生你才如若忘掉你呼吸不再，如突然害怕怯懦，记得

听到这样的旋律都非常的兴奋，王维已经在空手弹吉他了。 没错， 对，这边还看到生如夏花说快跑到食堂调到最大声，要开开心心的听。 你要不要我们再给你循环一遍？ 好， 我们再把李克勤那个版本给你分享一下。 对， 还有周深哈。 对，好像还有那个谁，哎忘了，就是唱那个 Nice 砰砰那个女歌手叫什么来着？ 谁？ 好，过，我想起来再给你补充。对， 我是觉得啊，就是在听这个《突如其来的爱情》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虽然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你在听他的吉他，在听他里面甚至带着一点合成器的那个声音的时候，依旧是不过时的。而且最近一些复古的音乐风潮重新兴起了之后，你发现都有很多的借鉴，能够看到就是他们新的歌曲有这些老歌的影子。同时昨天晚上很过瘾的是看各个台的这个足球晚会， 晚上的遥控器很忙啊。 从我们对不对，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这个北京音乐广播， 是 相信大家昨天晚上也进行了关注，更多的重温。如果你错过了一些精彩的内容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再去看一看。 是，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其中更多的一些复古的音乐元素唤起我的回忆的是在什么那个湾区的晚会， 那个电影晚会。 对，然后很多过去的老歌它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改编。 是的， 但特别厉害的是他没有失去曾经歌曲的灵魂。 嗯， 你能听到他该有的里面的一些非常精彩的弦乐。其中包括了提琴包括吉他都很棒，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就真的好这个想听音乐，想要去看一看老歌新编能有什么样的味道，很推荐昨天晚上的这一系列歌单，湾区的那个晚会，大家去看一看哈。 好，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老剧新看。 老剧重温 那些剧。没错哈， 我们看到这边还有听友提到过，说有特别早看到过的韩剧《天桥风云》， 是讲相声圈的故事的，不是、啊？ 是 那个徒弟 又很早很早以前 出了， 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韩剧， 哦， 张东健主演的，然后他在里面演一个模特，你想是不是很代入感？ 哦，那个天桥是吧？ 那个天桥 哦，不是天桥风云。 现在好像确实，现在好像我们是不太说天桥了哈， 是是是， 模特界对、 嗯。 但那个时候好像张东健还另外一个女演员演的非常的，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在模特圈能发生的事情演绎的丝丝入扣。 太好了， 嗯。 再提到张东健，我第一反应是天桥的话，总是觉得他应该跟着一个相声师傅，跟着你有肉吃。听到这个前奏，你想到了哪个剧？ 另外一部韩剧。 请回答一九八八。 嗯， 没有错啊。 记得我记得你年初的时候推荐过一次， 是 对，一直我又没有去看。 当时是谁过来的时候还在一直在讲， 是 陈岩，我忘了叫什么了。然后就一直还在提说，这样的一部剧里面其实有笑又有泪， 嗯， 然后更多的是对于那种非常纯真的友情的一种回忆， 嗯， 而且在里面呢，也作为成年人再去看，可能面临到一些生活啊、工作上的压力的时候，好像能够沉浸其中，也能悟出一些道理。 嗯， 因为有些时候好像我们必须要去赢，我们必须要去为了达到某一个目标，心里背负着很大负担。 嗯， 但是在里面，我那天记得特别清楚，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叫阿泽，然后是一个围棋下围棋的国手， 嗯， 然后他其实也挺累的，虽然老总是赢吧，光环这个护体，但是当面临到自己特别喜欢的女生的时候，问了一句说我能输吗明天这场重要的比赛，然后他喜欢的女生说没问题啊，他如释重负。可能我们很多人在现在这个压力大的社会之下，都需要有一个人来告诉你说，就算你输了，就算你这一次没有成功，没有关系， 嗯，对对对对对， 你依旧会努力，但是心里的负担会少很多。嗯，所以很棒的一部剧。 对，就是说不要带着压力去做事情， 是的， 心理负担不要那么重， 嗯， 不要把自己给压垮了。 是的， 对， 请回答一九八八啊。 好，我们回去重温。嗯，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部韩剧，我觉得大家好像还没有提到，但是之前很多人都很喜欢《浪漫满屋》，当年也是风靡了亚洲的一部连续剧。就其实我生活当中不是很喜欢看那种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但是那种欢喜冤家在一个屋檐下相处，所谓什么先婚后爱， 哎， 最后处出了那种默契，处出了那种爱情的粉红色小泡泡，那种剧还是很推荐的。 我一直看那个剧的感觉就是，这么小小眼睛的 Rain 也可以演主角。 你说怎么这么小的眼睛居然，哎，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那一个。 我觉得就比之前什么情定大饭店，所有什么那些所有的男主都要更平易近人的一部剧哈。听到的这一首歌翻唱了，来自于范玮琪 I think I。 只想这样听得在只有你去的方向，每当你出现我身旁，就感觉爱情的重量，我越在意越难衡量，就越放不下，越不去想就越是他。 I think I love you， 爱就是这样，cause I miss

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只有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就是证明当时韩剧是有多火， 是 嗯，然后完全就是靠我们看有所有的这些知名歌手来进行他们主题曲的一个翻唱或者现唱， 嗯 嗯，就证明说之前的合作很紧密无间。但是很遗憾的是，在过了之后的几年，我们也见到并不一定有那么多的精品出来了， 对， 所以历经了一个小低谷，然后现在有一个什么 TVN， 他们就请回答1988他们那个电视台在出品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曾经的韩剧的辉煌，或者说我们曾经在看到 TVB 的一系列所有的这一些小巅峰时期，经典剧辈出的年代了，所以大家也可以试着去搜一搜什么 TVN 每年评分最高的那一些剧来追哈。 但是我们确实在我们的听天 FM 这种情况聊天室，很多人聊的确实是过去的一些韩剧哈，比如说有无名就说了，最近很想重温一部影视剧《我的野蛮女友》，说这个剧情很温馨很感人，全智贤、车太贤的表演也是堪称经典，韩国电影当中不多的 N 刷电影， 对 啊，而且还有那首非常感动人心的 I Believe。 嗯， 包括之前还看到娜娜说到一部剧，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蓝色生死恋》，这部剧有多经典呢？就不要说里面三个主角都很红了，你知道后来，因为我最近不是很喜欢徐凯嘛，我就追了一些徐凯电影，他居然还和这个李露丝啊、赵露思、他们一起合演了一个《蓝色生死恋》的翻拍版。就多年以后还想着要翻拍当年的那个剧， 哎，我是觉得就这种经典的翻拍的话，那肯定都是作为导演或者编剧或者制片人出资方，都是自己曾经心里边有一个结， 对， 太喜欢了， 这个热度太高了， 我们坚信他一定会火的，重新给我拍一版，火不火我自己心里舒服， 这不重要，火不火不重要，拍， 对，我要制作自己一版，都会很有趣哈，哎，刚才提到了那几位曾经的大男主们，然后苏志燮，在天桥风云里面，好像不是男一号哈，然后再之后另外一部很经典的在男一饰演的就是对不起我爱你，当中这边我们也是跟各位来共同回顾一下，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中文的主题曲，由我们中国的歌手来进行的演唱，来自于蔡淳佳，听到这一版对不起我爱你。 双手穿过黑夜握住我，两个人的手心里有一整片宽阔的天空，谁都没有开口，星星也忘了闪烁，有你陪着我就可以走到天涯的尽头，那时候还记得时候从手心穿过来的温柔，如果说只能活这一天，曾经与你深

我们的未来是不由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要看在听天 FM 正午情况聊天室大家给我们的留言。 没错， 这边有看到哇，多了去了，什么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天平大国、大秦系列，然后是大明宗祠、孝庄秘史、戏说乾隆、太极宗师。 贯口真的得用贯口才能读下来， 那我可能没有这个基本功。 然后这边有朋友就提到了，而且不止他一个人，我们就先说离最近的吧。北京劳尔，足球爱好者 是不是？我想重温《西游记》。 西游记啊， 行吗？ 立马给你安排上， 立马水里边就窜出来这么一头。开玩笑啊，不可能，不可能干听这个听完。 但如果大家很强烈的扣一，我可以把它播完。 你真想让它放完也行啊。哎，这个确实也是，前段时间还有人说合成器的运用，中国第一代啊，真的是作为电影电视配乐来说，小时候我们没有太强烈的一种解读的感受， 是 慢慢长大了以后，光顾了一些大作品了，忘了最陪伴我们每一个假期的这样的一部经典的剧了。 对， 这首歌我也是刚确定叫什么，对吧？ 对，他说这个叫什么呢？我说《云宫迅音》。 哎，这个名字起得多棒！ 许镜清， 对，许镜清这仨字儿特熟，因为他最后是就特大的三个字摆在屏幕中间出来的。 没错，就跟导演一样，他们都是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屏幕，一个名字一个屏幕。 对，你看人家就是当时所有的这些从弦乐后边，你都能够有画面出现，不光是因为我们看片头看了很多次，而是在于它的整个音效就自带着一些画面感。所以值得向经典学习跟致敬哈。行，这首歌就到这儿。然后我们还是听一个老一点的电视剧的主题曲。 好， 刚才有朋友好多都提到什么小李飞刀啊。 小李飞刀可以、 啊、是可以， 罗文、 啊、没错。然后同样差不多年代吧，陪伴我们的还有绝代双骄啊， 1999年版本， 对，这算是个押韵是吧。林志颖快乐至上。 星辰开始了我的旅程，风在我右肩，月亮在另外一边，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一个人悠哉的很啊，关不住的心，想到哪儿就去哪，感觉软又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开心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情深，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心情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才懂分寸，爬上月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情人才懂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也许聪明的人少了一点天分，再苦再烦我活得认真，至少我会承认爱需要等一等，哭着笑着不过就是一种过程。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哦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哦嘿呀哦，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情深，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我嘿呀哦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才懂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来自于林志颖《快乐至上》，他演的小鱼儿，各位多少人还记得、啊，在里面极其的淘气的林志颖 啊，很帅气，那时候很年轻，满脸的胶原蛋白， 是的， 对，一点也不显老。 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两个，一个是《旋风小子》， 嗯， 那会儿一遍一遍的电视台在播，北京台还是什么石景山台之类的啊，看了 N 次，然后在里面他跟张震岳。是真觉得张震岳好讨厌，直到后来才开始唱开始听他的音乐以后，然后在整个的这个苏有朋跟他演的绝代双骄里面的时候，苏有朋就过于太板正， 嗯， 小孩在看的时候都很喜欢那种更加 跳脱的， 对，跳脱一点调皮一些的角色，所以林志颖当时彻底爱上哈。 这边我看到叫小仙女儿说西游记开拍40年了，这个冷知识你们知道吗？可能比很多人年龄都大，然后包括刚才看的绝代双骄也20多年了哈。我们现在回忆的都是一些很久远的记忆，我们先来一个不算太久远但稍微有一点点年头的记忆，跟刚才的云宫迅音一样哈、 哎， 就是个纯弦乐， 每次听到的时候你会瞬间明白过来这到底是哪个电影， 有没有感觉站在甲板上看大海？ 海风都吹到脸上了，哇， 对、Captain Jack Sparrow， 哎呀，说英文还是你好听， 真的，我现在鸡皮疙瘩现在还在呢。 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乐队一起来演奏这个歌，隔着屏幕我都深受震撼，看的真的是热泪盈眶。 是， 嗯， 我曾经在现场看过， 嗯， 我当时在西班牙那边帕拉拉达一个小镇，然后他们村儿每年都会有这种叫类似于省亲的演奏会， 嗯， 哎呦，在一座古堡边上， 嚯， 树林里面， 嗯， 大的棕榈树上面站的都是灌鹤，啊啊的叫唤， 这也太有感觉了。 中间一个舞台， 嗯， 只有一道光打上去， 嗯， 法国的一个交响乐团坐在中间， 嗯， 先演奏了一些更经典的其他的曲目，然后突然开始电影原声的一些合集， 嗯， 就这一个作为开场，所有人开始有一点困了，因为他那个这个演出时间比较长， 嗯， 所有在。你就看我身边所有人第一声出来的时候，哎，一下眼坐直了，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而且在听这一段的时候，就算他的节奏很强，但是没一个人会跟着他有太多的动作，都是板正的在那儿听。 对，但是 然后听完了以后开始数自己的汗毛，一根两根三根，特别明显， 每个人都非常的震撼，应该是现场，有机会一定要看一下这样的现场。 没错啊，好，这个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了这么多，然后这一位配乐大师叫 Klaus。他之前的一些作品其实都不如这个有名，但是我推荐他的作品去听一听，跟吴宇森合作的《碟中谍》第二部， 当中的一些配乐，先听主题曲、那个是我觉得所有碟中谍的主题曲里面改编的最好听的，软饼干乐队的，然后剩下的一个歌单就全听 Klaus 里面发挥，很棒哈。来，我们继续先中间缓一缓吧，听点别的音乐。这边好比说来自于 Bruno Mars， 我们走一首歌叫做 Talking to the Moon。 I know you're somewhere out there, somewhere far away. I want you back, I want you back. My neighbors think I'm crazy,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You're all I had, you're all I had. At night when the stars lightselves talking to the moon, trying to get to you, in hopes you're on the other side, talking to me too. 送给迎着中秋节跟月亮对话了许久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向圆圆的月亮许下一些自己的心愿跟愿望？来，这边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回顾一下曾经经典的电视剧，现在想要再重温的，来看一看大家都想到哪些。 太多了，看这些剧名真的热血沸腾哈。看到一说凤凰传说不错的，我突然想凤凰传说我可能看过凤凰四重奏，但是凤凰传说是个什么剧，我一看那几张脸绝对看过，但是完全不记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剧情，有文颂贤对吧，还有 张家辉， 嗯，好像是个讲娱乐圈的选美的故事。 对， 嗯，就是，但是记忆 我完 太久远了， 没印象。 对，还有这边春风拂桃林就说了，雅妻旺夫牙，三朵花梅花烙， 你看多吓人。 我觉得雅妻可能就很多人没看过，但是旺夫牙、三朵花梅花烙应该还是比较记忆犹新的。 是的，这个小时候对于我来说基本上都是阴影，因为那会儿电视台播 鬼丈夫， 它基本上都是连着来的。对，鬼丈夫，然后一出现，然后戴着一个面罩，小时候怎么看怎么觉得恐怖。然后当时还就所有的琼瑶剧连着放的时候，还有什么 很多苦情， 《星月格格》 里边全都是这种怒吼式的瓦解涛之类的， 六扇门，对对对， 都是就让人就总是心里有太大的负担。 是， 就我唯一稍微让我轻松点的就是《青青河边草》 啊，《青青河边草》，但也当中也是很纠结， 很纠结。 嗯， 每一次都是《青青河边草》特美好的一个画面之后，然后突然那边就开始惨。 对， 然后 为什么金明后来就很早就出道了？因为在那时候他的哭戏演得很好，年纪轻轻的、 哎、 小孩啊，就一直哭，让他哭就哭，眼泪吧嗒吧嗒的掉，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呦，非常能演戏， 没错。 对，这边还提到了《少年包青天》第一部，《少年包青天》第二部，《少年包青天》第三部。 你行了， 我们《加勒比海盗》第一部，《加勒比海盗》第二部啊，《 加勒比 海 盗》 第 三 部、 第四部、第五部。 对， 那我们要不要数一数什么那个叫《速度与激情》 啊？也是八到九部了哈，《 速度与激情》第一部，《速度与激情》第二部。 行，你先数着，我这边还看到另外一个剧，《大时代》义不容辞。 嗯，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哎，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全都是这些， 咱们比这个是吧？ 太棒了！来，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 飞离开了北边，我忍住的情绪在哭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把爱渐渐放下，回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幸福的碎片，要我

我觉得甚至要比电影更大一点。 是， 嗯，这首歌当时为了影片叫做《后会无期》，韩寒的影片，然后进行的一个创作。 嗯， 然后就是在这首歌当时韩寒去邀请朴树来创作的时候呢，先是有了这首歌的一个 demo 的曲调，然后韩寒一听就我马上也有个电影，咱就一块填词，把它作为主题曲吧。结果一出惊人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在背后隐藏的那一部电影，你没有看过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不求看看就我们收获些什么，但是你能看到几个演员，反正跟我之前预想不到的演技。 是 冯绍峰的那 个 造型， 对 吧？最好笑的是钟汉良 啊、哦，对，钟汉良也在里边。 之前都各种耍帅， 嗯， 然后在这里边扮演了一个反正挺没溜的一个人啊。然后你一定要去看，然后最后那个结局， 嗯， 笑死了。然后最后也是大家在一片星空之下仰望着星空，嗯、好像看着这个浩瀚的宇宙，有着无限的遐想， 嗯， 挺棒的吧？反正喜剧为主啊。 你别说，这已经又是七年前的电影了哈， 真的是 年纪大了，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嗖嗖的、 嗯， 还觉得是前年的电影呢。一看已经是2014年的了哈。 是的。 这边大家可以重温着电影，这边再来看我们听听 FM 正午星光聊天室其他人最近想要重温的电影。如果你剧荒的话，也可以来看看别人想看什么。比如说有《无间道》，给我个机会，我想做个好人。对不起，我是警察。 对，魔怔了。反正当时看到第一部的时候，哎呦，整个人哭得不行了。 嗯， 就由于看到那个电梯门当 是 当夹着他的时候，太痛苦了哈。 还看到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哦，以前黄日华是我男神。 绝对是， 嗯 啊，然后主要是他那会儿特别的仗义。 对对对， 对所有的大哥在里面所树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比任何其他的人都要明显，他身上是几乎没毛病的。 他长得也帅，而且有一身的正义感，确实。所以演郭靖嘛，哈， 嗯， 对。这边还看到说《古惑仔》，哎， 哎呦， 法证先锋， 法证先锋，刑事侦缉档案， 《哈利波特》1到7， 《哈利波特》该的，《哈利波特》最近是因为， 你先说。 我说《哈利波特》最近想看，都是因为环球影城，对吧？ 嗯， 很多人去了，然后并且在那玩了。我那天看有一朋友生日会去了以后， 嗯、 大家现在带礼物都是从那儿买的魔杖，给你一根 现场， 这是谁的？给一根现场能变魔法吗？变不了，你哪天去园里的时候再变。 对， 挺有趣。 我这边刚看到一个三个字的，很多人可能都看过，尤其是爸爸妈妈们都看过的一部剧啊。 嗯。 上海滩， 龙斑， 噔噔噔， 龙老， 噔噔噔， 好，没关系啊， 我们来找找， 一会儿找找，先看邓紫棋《后会无期》。 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沉了迷，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 失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来自于 Jam 邓紫棋，同样也是电影《后会无期》当中的一首主题曲。这电影真的是歌比电影红多了。 嗯 啊，《后会无期》同样也叫哈。 对， 来，你这个影片如果没有看过的，这不算是重温，也可以新看一下过去的老电影哈，很有趣的。 当然也可以看过去的老的连续剧，有些老的连续剧你不说，我刚刚想不起来了。宋彦君在很早以前给我们留言《十六岁花季》，十六岁，十六岁，就那个。 是我还真不知道谁演的，哪年的。 尬了，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其实我也没有看过， 反映一下， 我们这种零零后都没有看过 十六岁 的花季，对啊、哦，没关系， 等我再搜一搜吧啊， 对， 好， 还有他还想看《红十字方队》，说还有娜娜想看《亲爱的爸妈》，这些可能我们都有些没有看过， 对对 对, 对， 但是这部剧你肯定看过，《天外飞仙》，胡歌和林依晨当年有一个神仙合作，而且因为这个剧他们俩结缘，胡歌一直非常欣赏林依晨，觉得在演员这条道路上，林依晨教会了他很多的道理。 哎，让我把胡歌找出来啊！ 好，哎呦，为了胡歌，哎呀，真 不容 易。 不是胡歌的歌了，但是。仙剑去哪儿了？哎，这儿、哦。对，我们继续看别的，然后接着往下走。 因为刚才也有人提到说想要听仙剑的歌曲。 抱歉，来的是这一首，有点靠后了，但是好听哦。张芸京《偏爱》。 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我想爱。请给我机会，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你我不撤退。 决定要不要陪我，将 今天有听友表示我们的歌单真的是太好听了，一定要回听。好的，可以在天天 FM 搜寻正午有星光，可以听到每一期节目的回放哈。 是的， 对，当然今天我们提到了十六岁花季，对，他没有看过，但是有那个上海的吉雪萍，一个著名演员啊，著名主持人演的，然后还有什么18岁的天空，大家还想到了17岁不哭啊，郝蕾、李晨在里边演的，都是很棒的，陪我们青春期度过我们整个青春期的一些很棒的优秀的连续剧， 陪伴度过青春期的连续剧， 对 ，OK， 那个时候你还是 重播的时候、啊， 你还是童年啊，我知道， 对，哎，这个。这边重返一些童年，当时有很多的电影，然后其中有一个叫《重返20岁》，这其实一个剧本拍了各种版本，基本上周边的日本的、韩国的，然后咱们这边至少有3版， 对， 然后都会非常的有趣。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真正能回到17岁、18岁或者20岁吧，会是怎么样的一种体会跟体验？非常有趣。我们要听到的，现在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这部影片的主题曲， 鹿晗的、 对，然后这是中国版本的，然后鹿晗的《我们的明天》。 一个人走到终点，不小心回到起点，一个新的世界，此刻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 20岁，有好多这种电影，重返20岁，重返17岁， 重返18岁， 哎，重返 Back to the Future， 17岁也很好看，然后那个叫谁来着 ？Chandler，就是《老友记》里面的那一位，

新生洋溢，然后呢，就我们每个心都有一个春天，就勇敢去出发的概念。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表达，